肯定是有明确的杀人目的的，那么只能说他们掌握了我们还没有掌握的信息。那又是什么信息呢？ 经过这么多年，您是不是还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什么情况呢？今天我终于知道我的父母是被人害死的了，终于印证了我的猜测。 的确，我开始并不了解情况，但那是因为我来晚了一步，白白葬送了他们夫妻的性命，而师兄交给我办的事情也没有完成，因此我就想先留下来，一是看你无亲无靠，就想先抚养你长大，二是看看通过暗中查访能不能发现黑暗森林的行动秘密，直到那一天，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暗杀你的父母。警察， 一段充满秘密、恐惧、阴谋和血腥的历史书卷在大家的眼前展开了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年怕中秋，月怕半啊，这是上回咱们念的开场诗。其实呢还有下半句，下半句是什么呢？星期就怕星期三，这都谁编的啊？还有呢，星期天，因为啊马上这周一，那可是上班的上班，是上学的上学，这一天可都不能耽误。这学功夫啊更是，三天不练口生，两天不练手生，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嘿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为什么呀？嗨，昨晚上啊发了个朋友圈，呵呵呵，这手艺活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成的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工匠精神，要求我们要专注，要踏实严谨，一丝不苟。好，下面我们有请江延瑞来给大家讲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一班的江延瑞，今年七岁了。我爱好读书、画画、唱歌、演剧、骑马，我还特别喜欢讲故事。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北京特色工艺品景泰蓝的故事。景泰蓝与雕漆、玉器、象牙被称为北京工艺品的四大名旦。景泰蓝历史悠久，造型优美，色彩鲜艳，图案华丽，被誉为工艺美术世界里的明珠。说起景泰蓝的来历，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。元朝初年，皇宫失火，宫中众多奇珍异宝被烧成了一片灰烬，但在废墟中却发现一件色彩斑斓、晶莹闪耀的宝瓶，大臣们十分惊讶，献给皇帝，说是上天所赐。皇帝爱不释手，当即传旨调集京城所有能工巧匠，限期三月返造，如若不成，全部杀头。圣旨一下，可难坏了京城的大小工匠，最后只能求助于京城第一名匠乔守礼。乔守礼苦思七七四十九天，得女娲娘娘托梦，才参透于其中奥妙，终于烧制出这种铜胎掐丝珐琅的宝瓶。景泰蓝制作工艺十分复杂，要经六步制作而成，这种工艺在景泰年间闻名于世，